历史中国，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音流入眼，唱惊喜，坐轮椅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一光过半耳边， 八七点六。 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多云转晴，北风风力较大，阵风可达七级左右，局部地区伴有扬沙，风干物燥，请大家注意防风和补水润燥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局部地区有扬沙，偏北风四五级转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2摄氏度，最小降的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1摄氏度，最大降的湿度60%。天气预报为你们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咱们就说这刘福生吧，这个人两臂一晃有2000斤的力量，在18路反王之中是最勇猛的一个。据说他练过13太保的横料，要运上气功，枪扎一个白底儿，刀砍一个白刃。另外此人善于骑射，百步穿杨，是百发百中。但是刘福生这个人性如烈火，直肠子直出直入，多年的流窜生活使他养成土匪的习气，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杀人不眨眼啊。现在这刘福生是18路王子之中的一位，手下兵马不下10余万。但是这人有个毛病，就爱打猎。春天秋天可是冬天夏天有闲空，他就出来打打猎。这一次他带着手下100多亲兵，各拿着打猎的武器，离着滁州不远，上这来散心来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刘辅通就嘱咐他说，哥哥，那是元人辖下的地盘，您最好离着远点。您说您带的人不多，一旦跟元兵元将发生冲突，您不吃亏吗？刘辅生是艺高人胆大呀，二弟放心吧，那些碌碌之辈咱家看不到眼里。刘辅通啊，知道他哥哥的脾气，宁折不搬，他要说怎么地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。嘱咐了一阵，刘辅生这才起身。一开始他还警惕点，怕遇上官兵发生冲突，后来越打猎越高兴，把这事忘了，所以离着滁州就比较近了。带着人正想往回走，他往官道上一看，哟，怎么跑3人来？2个人架着个老头，哟，这老头都走不动了，一瘸一点。那边还有个小孩，满身是血，手中拿着把钢刀。刘辅生觉得有点奇怪，站住！他这100多人就站住了。正这时候，李文忠就到了马前了。 但是李文忠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，刚发愣，刘福生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哎，小娃娃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毛广弼是个直心眼的人，盼着能有救兵救他。这位壮士，我们是从滁州跑出来的，看着这老头没，他是滁州的一个好人呢、叫郭光清，不幸受人陷害，官府非要杀他，我们这是劫法场把他救出来的，官兵在后头正追赶我们，壮士您帮帮忙吧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哼，劫法场，行啊，有点骨头。我那小孩叫什么名？我叫李文忠。我这老头是你什么人？这是我姥爷。哦，你这么点小孩还敢劫法场，为救我姥爷肝脑涂地，我万死不辞。哎，刘福生一看这孩子有出息啊，看这意思不超过15岁，哎，心说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啊。像我周围那些人都18了还尿炕呢，还啊，跟这小孩怎么比呀、他越看越喜欢李文忠，再加上刘福生这个人别看40多岁了，没娶媳妇，当然谈不到孩子了，所以对小孩他非常喜爱。尤其听完李文忠这件事，使他深受感动，他稍微思索了一下，我说小伙子，你叫李文忠，是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帮你个忙，把官兵杀退，把你们给救了，但有个条件，我收你做明灵义子，你管咱家叫声爹，我把你带回颍州，吃不尽的山珍海味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，乐意不？是这么的我就帮你的忙，不是这么的我走我的路，我还不管。他这么一说，李文忠就发现这个人不简单，又一想，管你是谁呢，哎，不如我暂时答应，燃眉之急躲过去，咱再商量。要说李文忠这小孩心眼也多，那好吧，你帮帮忙吧，咱俩那事儿好商议。好好好好好，你们闪退一旁。这爷仨躲到旁边去了，刘福生一抬腿，咔嚓，摘下丈八蛇矛扁钢枪，带着100多人封锁去路，把官兵就给挡住了。时间不大，这冯大老爷领兵就追到了，一看这谁？等离近了才看清楚，刘福生，哎呦，把这冯大老爷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心说呸，真倒霉，怎么今儿在城外遇上这位煞神了？他可认得刘福生，知道这家伙不好惹，但是冯大老爷有心回去，又觉着抹不开。你说我真把凶手给放了，将来朝廷要治罪，我担当得起吗？再者一说了，当着这么些当兵的，我不丢人吗？想的是不横装横，不冲装冲，强打精神，把脖子一歪歪，来，喂，我你谁你？你是刘福生，这不废话吗？刘福生一看他那模样就乐了，正是你祖宗。我说你姓冯吧，哈哈，听说你在这跟那个沈知府狼狈为奸，刮剪地皮，净他娘做坏事。爷爷，我早就想找你算账去，没想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。呸！我 我送你找你太姥姥去了。说着话，双手端枪，奔冯的老爷当胸就刺。这位镇台大人没有办法呀，强咬牙关，晃动大刀是接驾相还，也就四五个照面，让刘辅生手起一枪，噗，扎了个透心凉，从马上挑于地下，就这么交代了。镇台大人一死，当兵的一看当官的没了，去他娘的吧，跑吧！风卷残云一般是败回滁州。刘辅生心中高兴，把马头一拨，儿啊，你看看你爹有能耐没有，三下五除二结束了，你要认这么有能耐的爹能不高兴吗？儿啊，他一瞅那仨人没了，问手下的亲兵，亲兵一看，我就真的光顾了打仗了，我这仨人哪去了？有的当兵的眼尖，顺着官道往东一看，报告王家千岁，那不跑了吗？在前面。这回可把刘福生气坏了，心说瞧使唤啥小子，我给你们帮完了忙，你们跑了，情不领义不答，这还了得？催马领人就追。咱们单说李文忠这孩子还挺坏，那打着他们就跑了。李文忠心里说话，我认得你老的贵姓，你看你那模样跟个山贼一样，把大肚子一舔，收我当干儿子，我得乐意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十王千岁，我舅舅是西吴贤王，我也可以说是金枝玉叶，能随便办干爹吗？这话怎么说来的？你说这孩子心里这么想着，所以保护着郭光清和毛广弼就这么跑下来了，那能跑多远？刘辅生一催马就撵上来了，站住！站住！小娃，你小小的年纪说话不算数，赶紧给我回来！认一下干爹，还个罢了，如若不认，小子，你这插翅难飞，官兵不抓你，我也不能放你。您说刘辅生这人也缺德点，人家不乐意，你干什么非强迫呢？李文忠扭向回头看了看，呸，你不要脸，你帮了我们的忙了，我们感恩不尽，但你说那事儿我不乐意。什么不乐意？刚才你怎么不说呢？刚才我正合计呢，我现在合计好了，我不乐意。哎呀，活到四十来岁叫小孩把我攥了，小娃娃你可真缺德，今天我非要你的性命不可。你说刘辅生这人呢也不带劲，你要不乐意你何必强求呢？他打算要动武，这李文忠把眼一瞪，也打算用单刀跟他拼命。其实他跟刘辅生动手那不白给吗？伸手就完了。正在这紧急关头，没想到顺着大道来了一支骑兵，人数足有1000名左右，看着样是从远路来的。长旗官长着一杆大旗，是绛紫色的大旗，绣着黄字，离远就看清了，西吴贤王。往旗脚下定睛观瞧，正是玉面小霸王郭英郭世俊。咱们在前文书说了，郭光清的夫人 还有朱玉环带着王仁王义不是先跑了吗？到了襄阳见着朱元璋，把滁州的事讲了一遍。朱元璋闻听吓得魂不附体呀，马上传旨派郭英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领着1000名骑兵给我取滁州，救我舅父郭光清，找孩子李文忠。另外朱元璋带着文臣武将点兵10000随后接应。就这么样郭英先行了一步。所以呢今儿在这跟刘辅征马打对头这才相遇。郭七爷往前面一看，这是谁呢？哎，就猜准了八九不离十啊。郭英在马上高声喊喝，对面那小娃娃你是何人？那老者你是谁？李文忠念书认的字儿，往大旗上一看，西吴贤王。哎呦，这不是我舅舅的人马吗？自己人来了，老爷，救兵来了。架起郭光清，三个人就跑，来到马前，这才说话。我英雄，我姓李，叫李文忠，我舅父是朱元璋，这是我老爷郭光清，那是卖肉的掌柜的叫毛广弼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哦，好了，我正找你们呢，来啊，给准备3匹马。当兵的准备3匹马，让这仨人骑上，躲到队伍的背后暂时休息。可这时候刘辅征领人就赶到了。刘辅征一看，朱元璋派来的人，好嘛，我这傻小子白当了啊，哪有那便宜事儿。另外刘辅征对朱元璋的起义十分记恨，心说我们18路反王都排起号来了，哎，不管哪一家要挑大旗，你得取得我的同意。你朱元璋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就是卖酸梅的吗？哦，你也自立山头了，你也连个招呼都不打呀！啊，最近才听说朱元璋渔樵兵变，走马取襄阳，收了张玉，大破援兵，军威大振。时间虽然短，哎呦，看这意思发展十分快呀，大有超过这18国之势。所以他记恨，他一想是朱元璋的人，我不能客气。今天我要把小娃娃李文忠抓住，可以做个交换的条件，要挟朱元璋。他把马往前一催，晃动掌中蛇矛枪，断面，来者为谁？郭英这才抱拳施礼，在下玉面小霸王郭英是也。哦，郭英，啊，听说过乱石山的老七。我郭英，你们磕头那四爷朱元璋来没来？我四哥随后就到。您是刘福生啊，大姚王是也。哟，那我们是一家人了。不知大姚王驾到，有失元英，当面恕罪，俺郭英礼过去了。我说郭将军，我跟你没什么说的，你身边背后那小孩李文忠你得交给我。哦，王爷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我杀了他就大了。刘辅生就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。郭英一听又气又笑，心说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，跟小孩一样。啊，大王千岁，咱们是自己人，您别生气。再者一说了，您收干儿子，人家对方也得乐意，事情不能强求嘛。文忠这孩子不乐意， 强拧的瓜果也不甜。这么办吧，您把他们三位救了，我感恩不尽。一会儿我四哥来了，我奏明此事，必有重重的答报。人家郭英说的话，在情在理。没想到刘普生把这牛劲儿上来了，还没等郭七爷把话说完呢，就见他把眼一瞪，放屁！姓郭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哦，你就给做主了。废话少说，你快把李文忠给了我，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，你来看，我叫你知道知道大妖王的厉害。郭七爷更是性如烈火，要不怎么叫玉面小霸王，长这么大个还没遇上这么不讲理的人呢。郭七爷这脸当时就气红了。刘福生，你太不讲道理了，你干什么拿刀动枪？你认为郭某怕横的不成？你想错了，我郭英吃顺不吃枪。今天你要觉得你本领高强，来来来，咱二人大战一百合。郭七爷说到这，喷，把掌中五钩身飞亮烟枪晃三晃，摇三摇，眼眉就立起来。这两个人脾气都爆，这事儿还能和缓得了吗？咱们单说郭七爷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呸！大枪是分心就刺。刘福生使了个怀中抱琵琶，开！两飘枪碰在一起，嘡啷啷，火星四冒，把郭七爷震得双膀发麻，把刘福生也震得在马上一摘着。行啊，这小白脸有把子劲儿，今儿个我还真得注点意。晃动大枪，搂头盖顶往下就砸，这叫涮者当棍啊。郭英举火烧天，往外招架，两个人人跟人斗，马跟马斗，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。正在这么时候，西吴贤王朱元璋领着大队赶到了。要说朱元璋对舅父郭光清十分孝顺，自从得着报告之后，他是心如火焚呐，恨不得内生双翅飞得出州，把舅舅和外甥李文忠给救了。因此一直令打发郭英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先走一步，随后他带着文武百官点了30000精兵，这才来到。在半路上他得着报告，说有人劫了法场了，夜已反出出州。朱元璋更着急了，催动三军加速前进。等离着出州不远，又得着报告，说人已经得救了，不过得罪了颍州大王的刘福生。朱四爷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心里格外的着急，这才催马来到两军阵。一看郭英大战刘福生，没分出输赢胜败，大喊一声，把两个人给分开。老七，给我退了下去。是。郭英一拨马退归本队，朱元璋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刘福生，以前没见过面，但是早就闻名啊。说朱元璋这个人礼贤下士，对谁都是毕恭毕敬，拿刘福生就当一个前辈一样，在马鞍桥上一躬，满面陪笑。对面可是王兄刘福生吗？小弟朱元璋礼过去了。人